各位好，这里是没所谓的麦克风，我是彤彤。这首歌的传唱率是非常的高呀，大多数人都以为这是一首很优秀的情歌作品，但是却不知道在这首歌的背后是有着不同的意义的。这首《忽然之间》其实当时是为了纪念台湾921大地震创作的。另外呢，莫文蔚在他父亲逝世后呢，更是用这首歌的歌词来祭奠他，所以大家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感受会有些不一样吧。再来一首对唱的歌，叶蓓还有小柯带来的《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这也是电视剧《我们结婚吧》的片尾曲。 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你记得吗？ 好像那是一个春天，我刚发芽， 我走过 没有回头， 我记得在哪见过，你记得吗？ 记得那是一个夏天，盛开如花， 我唱歌 没有对过， 但我记得， 可我快忘了。 我们好像在哪见过，你记 小柯还有叶蓓很温馨的现场，也是用歌声来诠释了他们对爱情的感悟吧。这首歌词呢，展现的是大家在经历爱情之后的那种很沧桑的心态，而恰恰也是因为命运的相遇重逢，而使得人们对真挚的感情越发的珍惜，越发的向往吧。继续来听到巫启贤，这是他的一首代表作品《等你等到我心痛》。 等你等到我心痛，等你等到没有梦，所有感觉已成空，就让一切都随风。等你等到我心痛，我的心情谁会懂， 所有真情和感动已消失无影踪。等你等到我心动，等你等到没有梦，所有感觉已真空，就让一切都随风。等你等到我心动，我的心情谁会懂，所有真情的感动已消失无影踪。 这次仲狭路再相逢，大概你嘴边伤口与我发端都一般大紫大红，下半生不要只要下秒钟，再不敢问你，你便在失踪，抑或有谁高呼不要动，穿过横飞的子弹跟你去争斗，但怕结婚生子的聘用麻木地活着亦一样难，若遇不心爱的每夜晚餐，也不知哪个故事更悲惨，只愿我能够与你过得今晚，世界将我包围，誓死都一齐，壮观得有如悬崖的婚礼。

现我不是只一时唱阿哭唱到沙哑美丽黑雨清你家人最爱听我可以做你的点唱机真是希望你说一句 I believe 只想告诉你 Baby 我只不过想唱歌给你听用我的声音一首歌只是希望你能听得进去我只不过想唱歌 还记得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就觉得特别的新鲜觉得歌还可以这样写这样唱吗首先这个歌名呢就是他自己的名字叫做吴克群就好像在众多的华语歌当中并不多见而且呢他还一个人模仿了八个歌手的声音都融入在了一首歌里面里面还有很多歌手的名字可见当时吴克群的野心还有他独特的才华继续来听到的是黄龄的玫瑰玫瑰我爱你这个版本啊一听到一定会让你记忆犹新的 黄龄翻唱的《玫瑰玫瑰我爱你》，我都不知道要用什么样的语气来说这段话了，好怕打破这样的一种氛围。这是在原来老上海的韵味当中，通过很大胆的编曲而呈现出的很时尚很华丽的风情，而黄龄的那种很百变很有诱惑力的气质，在整首歌当中应该是体现得淋漓尽致了。没所谓的麦克风，继续来听到的是周杰伦中国风的歌曲《青花瓷》。 手背勾勒出青花，被风弄转淡，凭身描绘的牡丹，一如你初妆，冉冉檀香透过窗，心事莫了然，寻纸上走笔，只字隔一。釉色渲染仕女图，韵味别私藏，有你嫣然的衣裳，如含苞待放，你的美一缕飘散，去到我去不了的地方。 轻轻在等你，而我在等你，七夜袅袅升起，隔江千万里，在平地树根放前朝的飘逸，就当我为遇见你伏笔。天金色等着你，而我在等你，月色被打捞起，晕开了结局，如尘世的青花瓷，自顾自美丽眉眼的笑意。 好的产品我来卖，你有优质的服务我来推广。好音乐九九最新招商政策正式出台，只需1000元，让您的产品卖到爆表。好音乐九九招商电话：13488662345，13488662345，不信就打个电话试试呗。

黑的女人家里灯火依然暗，怕黑的时候总想见你一面吧，哪怕是说的一件与爱无关，他的心也会感到一点温暖。 欣赏万家灯火下的温馨与浪漫，是否有一盏灯还在为你停留？于灯火阑珊处，你是否也怀有一颗悸动的心？北京时间